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陈松光报告新闻。美股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跌接近 3%， 道指一度低见7460点，再创四年新低。道指最新是报7533点，跌167点。纳指报1169点，跌29点。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调低销售额，通用电器被证券行调低目标价位和每股盈利，都影响投资气氛。另外，最新公布的芝加哥采购经理指数远低于市场预期，加上市场忧虑波斯湾局势紧张，指数显著下滑。欧洲股市全面下挫，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股市分别有半成以上的跌幅。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3721点，跌185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049点，比本港寻日收市跌22点。明天更好基金和香港大学做的研究预计，第四季经济逐渐复苏，但是增长幅度温和。预测全年实际生产总值增长是 1.4%， 失业率会回落，主要因为货品出口数字上升和投资环境改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否认低谷登革热扩散情况，多个部门协助采取灭蚊措施和宣传防止灭蚊工作，宣传防止蚊患工作，预防登革热扩散，特别留意巡查和清洁容易滋生蚊虫的地点，包括海旁货物装卸区、码头、建筑地盘、屋邨和学校。卫生署查询登革热的热线电话，收到910多个查询，包括一名在长沙环鱼市场附近工作的男子。登革热跨部门统筹委员会主席谢丽贤说，要预防蚊虫滋生，除了各个部门之外，必须要市民参与才能成功。海关发现一只本地制造的除臭糊粉水银含量严重超出标准，呼吁市民停用。他们已经由11个地方回收870盒产品。这款除臭糊粉牌子叫做贵妃兰，海关说产品属于外用，人体吸收程度没有面霜那么大，呼吁市民无需过分担心。卫生署暂时未收到有关的中毒个案。入境处预计今日国庆日全日会有大约500个内地旅行团经罗湖和落马洲到香港，入境高峰期在上周。为了疏导人潮，入境处在罗湖设立40个专柜办理内地旅客入境手续，在落马洲利用改装货柜增设柜位。九广铁路亦都在罗湖入境大堂和红磡车站大堂设立旅行团专用入闸机和售票柜位。为了配合国庆日早上举行的升旗仪式和晚上的烟花汇演，港岛和九龙区会实施特别交通措施，公共交通机构亦都有特别安排。由早上6点起，博览道东的士站、巴士总站和旅游车咪标停车位暂停使用。港岛山顶区、中区、湾仔北和湾仔南部分街道晚上8点开始临时封路，而下午5点开始分5个阶段在尖沙咀和佐敦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 嘅 Radio 2 是凌晨的1:05，这个是夜妈妈与夜爸爸。 大多数都是由人为疏忽所引起，扫墓人士应该用剪刀清除坟墓周围的杂草，千祈不要用火去清除。香烛和冥强要放在铁桶或者是化宝塔里面燃烧，还要等所有火种完全熄晒之后才离开。在郊野范围留低火种或者是随意燃烧冥强可被检控，最高罚款港币25,000和入狱1年。拜祭祖坟，小心防火。 大家好，我是李鹏飞。 我是薛家燕。 日常生活已经带给我们不少压力，如果家里成日家嘈屋闭，很容易搞到自己更加精神紧张。 其实一家人的相处最重要是有商有量，多些包容和体谅，关系自然会融洽很多，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大家齐心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咯。 精神健康由家庭开始。 香港电台第二台司法法律中心原创主打 最佳进步奖2002， 我是曾志华。我的进步的秘笈就是识多些比自己叻的朋友，虚心去研究和学习点解他们这么叻。 10月14日九龙公园室内运动场 最佳进步奖2002， 眼光放远啲，欣赏别人多啲啲。 Just a drift through space. 佢係 Bob Marley 咁樣叫做 I Know a Place。好，咁啊，繼續啦，呢度係夜媽媽夜爸爸，咦，頭先點解彈啲咁味出嚟？係嘛？係咪出竅？ 咁恐怖，機件出竅啊！ 繼續係黑色星期一啊，有雲海啦，同埋有我係 Jason。咁啊，繼續啦你。 咁頭先講到咧，即係入咗個即係阿 Terry 啦，最撚尾嗰第二次嘅靈魂出竅，即係可以話即係佢死亡邊緣走咗個靈魂出去，見咗個好似圖書館咁嘅地方，揾到自己嗰本書。佢自己本書揭開嘅時候，寫曬佢一生啱同埋錯嘅嘢，之後同埋嗰啲畫面係一路咁樣喺佢面前飛過。即係佢個感覺上係有人話俾佢聽，其實冇人係會即係第日你就算死嗰陣時候，都冇人會話俾你聽你啱定係錯，而係你自己去判斷你自己咧係啱定係錯。即係嗰下咧，佢覺得哇，原來可能個生命嗰、那個。嗯嗰、那個結束嘅時候係要咁樣嚟到去完結，咁但係當然佢後來亦都翻翻去自己身體啦，亦都醒咗，佢而家仲在世嘅，咁佢會覺得即係佢對於佢嚟講，佢覺得即係因為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嗰本書可能仲未完㗎嘛，佢翻到嚟嘅時候就要完埋嗰幾即係嗰幾頁， 仲有啲未仲要做埋，係先可以嚇、永別咁樣。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嘅 case 就係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嘅可以話形容為即係唔信呢套理論嘅人啦，即係尤其是某一部分嘅醫生同埋某一部分嘅科學家咧，佢會認為咧呢、這個世界咧其實就冇呢樣所謂靈魂出竅嘅嘢嘅，只不過可能係個腦。去製造咗一個幻象俾大家， 又係啲 chemical 喺個腦度啊，啲幻覺， 或者可能有啲腦部分係阻塞咗嘅時候咧，可能就開咗另一啲嘢，係你感覺好似係離開咗身體而望到， 因為呢啲嘢證實唔到嘅喎，真 係唔係啦，有個問題就係出現在咁啦。後來咧就好多人去講啦，即係話其實根本冇咁嘅情況咧，尤其是佢哋會用一種以前嘅方式，就係有啲迷空嗰啲飛機師、戰機師迷用啲。佢話離心力嘅機器裏面轉咧，轉咗下就會暈咗嘅。暈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種好似靈魂出竅嘅感覺。咁啲人就話嗱，其實咧呢、這個人冇病冇死，都會有啲咁嘅感覺喎、哦。甚至有一個專家啦，研究呢啲所謂靈魂出竅嘅人咧，但佢就唔信呢啲嘢嘅。咁佢就諗用咗個方式。嗱呢、這個方式咧，我覺得大家如果聽眾咧有 可以試下， 可以試，真係可以試。咁因為但當然啦，有大概實驗嘅人裏面可能有。兩至三成嘅人咧，係做到一種同靈魂出去一樣嘅感覺嘅嘢嘅，即係點咧？大家如果有間屋啦嚇，有個房啦嚇， 即係而家瞓喺張牀度， 咁可能未必得。咁第一個咧係可能四面嘅牆將佢黑色嘅， 嗯， 咁如果可能香港唔得嘅，當然你可以買塊黑色嘅布啦，圍住曬所有嘅牆咁樣。 哇，咁恐怖！ 係啊係啊，但係佢好簡單嘅啫。咁啊，最好嘅嗰個房裏邊咧，只係得一張凳，個牆上面咧掛住一塊鏡。 嗯， 唔开灯嘅，熄晒，将个布咧 引啲鬼嚟，直情差唔多。 唔系，我而家唔系讲鬼啊嘛，包住晒个墙嘅颜，即系四周个布包住晒个墙，黑色。你坐张凳度，熄晒，锁晒门，熄晒灯，所有影响你嘅嘢你都唔好有。 嗯， 咁佢话咧，只系坐张凳度望住嗰个镜，系完全黑暗嘅位置里边望住块镜。佢话咧，差唔多有二至三成嘅人咧，系会见到个镜里边咧。是出現一些好似靈魂出竅的畫面，包括他們覺得自己可以見到一些死去的親人在鏡中出現。 哇，那我想這個都挺厲害的，這套戲都 是。是啊，但是這個是一些那些人說是其實是你們腦電波裡面分析的一個問題。 但是你全個房漆黑， 是 即是沒有光。 沒有光的。 那你放在鏡上 是 都沒有光，沒 光 照不到 的。照不到東西的，沒錯。他就說其實是一個人的心理那個電波腦電波的影響就會製造了一個影像，那個影像就覺得你好像已經脫離了你的軀殼，見到已死的人。甚至呢有一些個案就是在個房裡面甚至覺得有個人在個鏡上爬出來。 哇，那麼精緻， 摸 成文米那些 位置。摸住他的身體。但當然這一切都是他說是一個腦電波嘅作怪嚟嘅，即係呢個大家都可以試啦。但係佢話當中二至四成嘅人會感覺到啦，咁可能有啲人冇咁嘅感覺啦。咁但係咧，有啲研究呢方面嘅人咧就喺度講啦，佢話唔係嗱，你講呢啲 case 可能話有啲人可能你做手術嗰陣時突然間可能缺氧又好啦，缺血又好啦，個腦可能幻想咗啲嘅幻覺，可能聽到醫生講嘅嘢，可能佢就當自己係靈魂出竅咁樣。但係佢話咧佢哋手上面研究嗰啲個案裏邊咧，有數以千計嘅個案咧。是那個人離開了，即是例如做手術期間，可能血壓和心跳已經去到很少很少， 嗯， 他直接見到自己抽離了， 即離開咗嗰個牀，佢睇住嗰即嗰個所謂嘅靈魂啦嚇，睇住嗰個醫生同個護士咧，同佢做緊搶救。 嗯， 佢係離開咗嗰、那個病房。 嗯， 佢見到病房以外嘅人做緊啲乜嘢，再去到另一啲病房裏邊，見到有啲人喺度講緊乜嘢，之後去到即成個醫院行咗好多層啦。再翻翻去佢自己嘅病房嘅時候，仲要見到醫生咧係喺另一個櫃裏邊，個櫃係二門鎖住嘅，開咗一個佢形容為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叫 pan 嘅個案嚟嘅。咁就有一個好似洗牙咁嘅儀器，一條管咁嘅嘢咧。但平時呢個手術係唔需要做呢啲嘢嘅，即係佢瞓落手術室嘅時候見唔到啲咁嘅儀器嘅。開咗喺度做緊嘅時候，佢就覺得咦點解嗰個醫生做啲咁嘅儀器嘅咧？咁奇怪，即係聽到。即是他在那边的房間有个护士呢就说一句哇这个人救不到了这样。心跳停了这样。但这句说话不是在个病人隔离讲的是隔离即是在个隔离房里面讲。那他所有东西都是知道的。即是突然间他就也都是去了所谓的隧道啦之后又是觉得不得、我还有啲仔女未照顾就回转头。他直情觉得回转头那一下他感觉到自己身体抽出了一下。即係震一震，而個醫生個記錄裏面咧，呢震一震都係有記錄到嘅。 啊，即係個電波跳一跳， 係啦，那個身體電波跳一跳之餘，個身體成日係震一震嘅。個醫生都記錄咗。咁後來醒咗之後咧，即係當然佢同醫生講翻呢啲一切一切嘅事啦。咁佢都可能諗，喂，我會唔會係幻覺咧？咁、那個醫生話：不如咁啦，嗱，你將你離開個身體嗰刻開始，講曬你見到啲乜嘢，聽到啲乜嘢。咁佢再去問翻隔離房頭先做過啲乜嘢，講過啲乜嘢，見到啲人。顏色咩衫，全部係 match 嘅一樣。咁佢話：喂，嗱，如果你話呢啲係腦電波自己嘅幻想，佢點可能幻想到隔離房啲人做緊啲乜嘢？ 同埋咁吻合啲咩顏色講乜嘢都 冇錯， 係咯。 同埋佢洗牙嗰支所謂洗牙嗰支管啦嚇，嗰支另外嘅手術儀器咧，佢話係由瞓落牀未攞過出嚟，瞓咗落牀之後攞住出嚟做完之後擺落喺個櫃度咧，個病人本身見唔到呢嚿嘢，但佢點形容到咁詳細咧？连嗰个支系点样，咩颜色个管系点样，隔篱房啲人讲嗰啲咩，做嗰啲咩，完全知道。咁佢又话：喂，如果以咁嘅角度嚟讲，佢冇可能系一个幻觉。 系咯，冇可能，即系照咁听都绝对冇可能系。 系啦， 即系佢真系要喺嗰个地方， 系啦， 真系要睇住嗰件事先再讲得出。 系啦，冇错啦，即系一定要知道晒所有嘢啦，撞都撞唔到咁准。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嗰啲人就喺度讲：喂，但系始终而家科学世界上边咧，有啲嘢。是你不可能证实有没有灵魂、如果你没有灵魂的时候这一切不是所有的人。 那灵魂是不 是其实是鬼、 其实如果他们研究的话就是说一个、在身体以外其实每个人呢有肉质的身体和有一个灵 soul 的物质、那这件事是存在与否呢其实科学界是没有定论的。 是 但是呢有一个是今年今年呢兩年嘅事件就係點咧？就係、是、咁多年嚟，我諗你都聽過好多個節目做訪問又好，做啲 Discovery Channel 又好，咩都好啦。咁啊，經常話啊，以前咧曾經有個醫生咧都做過一實驗嘅，就話證明呢個靈魂係存在嘅，因為靈魂喺某個程度上係有磅數咁樣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幾十年嚟咧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即係啲人話咁你。究竟有冇呢、這個？ 即係一個實質嘢嚟嘅 tangible 嘅，就唔係話啲好似摸唔到、捉唔到嘅嘢，係捉到的。 唔係，即係佢意思係有重量嘅、即係靈魂係有重量嘅咁樣。咁即係你死嗰下係有重量流失咁樣嘅。咁啲人就當然就話：喂，但係你講即係咁多幾十年嚟，都有人都係講緊一個咁嘅實驗，但係有冇證據？究竟係有冇咁嘅實驗㗎？即係從來啲人就以為係成件事係作出嚟嘅。咁直到咧呢兩年咧，咁咧終於喺美國咧。这个档案 是被揭开了 是被人找回的。那个档案是怎样的档案当然我也都在手上面。但是一会儿我告诉别人这个档案讲什么。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有啊，你从这边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会摇头，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偷观看，现在说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灯过吧 在右，前台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了光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甜，难道过滤了你和我冷落的尘埃，尘埃盒子里都是你给我的快乐，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 今天叫做半岛铁盒，他是周杰伦。好啦，咁啊，可以继续。 系，因为 你嘅灵魂出窍。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唔会想试下咧？即系试下嗰个 flat line 嘅感觉。 其实咧，所以头先你最开头节目嗰时候问我有冇想试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我就冇，我从 即系你又想试，但系又怕死。 唔系，你应该咁讲，因为咧，我某个程度上咧，我系试过一次类似嘅感觉。 系，但我就可以话俾你听，一刀一句就到尾啦，我唔想试啦。到时死咗嗰时咪试咯。 唔系，即系咯，即系你问我系咪想试，我唔系想试，不过我系曾经试过类似嘅感觉。不过咧，我系因为我自细好大病噶嘛，我哮喘劲噶嘛，咁我以前。 就喺靈魂就係出出入入咁樣啊！ 咁我就冇試過，即係我係哮喘到真係就快死嗰只，我都未試冇試過靈魂。 咁你即係唔係就快死咯？即係你自己覺得你就快死啫。 可能係，可能未死嘅。 但我亦都唔會試頭先你話嗰種咩縫整隻黑布啊，咁恐怖又咁大工程，點縫啫？要買布，要買鏡，要買布，啲布唔平啊，啲縫成。 呢啲大學嗰啲 OCam 可以玩下 啊。嗱，不過等下你頭先講開大學咧，有啲聽眾 email 嚟咧，就好想。你俾啲資料關於百慕達三角洲佢哋，因為佢寫啲 paper， 因為間大學咧就我諗考試係即係自由題啊，因為學校俾嘅題目啦，就講 百慕 達 三角洲 Bermuda Triangle， 咁所以陣間喺兩點鐘前咧，咁我會俾阿雲海講啲即係有關嘅資料，好冇？俾嗰啲朋友 你講 website 或者我私底下我話俾你聽， 係啦 website 或者係啦， 我私底下 call 佢， 即係你屋企嗰度無端炒啲堅嘢出嚟咁講俾佢啦，係嘛？ 唔係我咩咧？我私底下揾佢哋。 好， 唔係咁，我一講翻個 report 咧就點咧？呢一個咧，從來啊呢幾十年嚟咧，都以為係冇呢份報告，冇呢個醫生做過任何嘅實驗。但咧呢兩年咧就俾我揾到啦， 揾到啦！你真係草草埋埋好多嗰啲 report， 又話唔知咩啊，阿澤文要睇啊，又叫無端端又經理啊手啊，咁又 嗰啲就遲啲講啦， 嗰啲又遲啲講。 係咁呢份 report 咧就真係我都冇諗過存在嘅。咁呢個其實喺其實喺美國嗰邊有人揾到先嘅。咁佢就係成份 report 原來咧做嗰個實驗嘅時間咧就1907年，即係講緊差唔多九十幾年前啦，即係未夠100年啦。咁喺美國嘅密西西比州嘅一個醫生咧，叫登勤嘅，一個登勤醫生就佢，因為對於靈魂出竅嗰樣嘢咧，因為佢睇過以前即係19世紀嘅時候好多個 report 都講過類似咁嘅經驗嘅記載，但佢都要一個佢用一個好純科學家嘅醫生嘅一個角度，就係覺得你要證實到有冇靈魂出竅，首先證實到有冇靈魂物質先。即係如果你人本身冇靈魂物質嘅話，就唔存在嗰種嘢㗎啦。咁樣，佢用咩方法咧？咁原來咧，即係我 都幾啲人嘅思想都幾偉大。 係啊，係啊。 你諗下，你即係要諗到話要有個物質，咁你從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你 證實到， 證實到係啊， 係有靈魂，係有物質嘅。你話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好公平咧？每一個範疇咧，都有啲人去負責諗其他啲唔同嘅嘢嘅， 都做咗嘢、啊。 所以希望心機旁邊嘅朋友咧，都有啲使命感係嘛，有啲志氣，做一啲人哋唔係做緊嘅嘢，創一條血路出嚟啊嘛。 係，我都覺得呢個醫生好偉大。 係啊，即係你諗下，無端端點解會有個人佢想研究呢樣嘢，靈魂有冇物質？ 係啊， 然之後仲要諗方法去證明， 冇錯冇錯， 做實驗喎， 冇錯。咁呢個醫生咧做個實驗， 揾唔到錢喎、啊，隨時 佢冇收過錢，係真係冇收過錢。 係啊， 同埋你諗下，都係講緊呢兩年先揾到佢嘅檔案，即係以前只不過係存緊佢嘅檔案，係連個名都冇嘅、 啊。即係應該係好尊重呢啲人。 係啊，冇錯。咁佢我睇嘅成份 report 嗰個實驗咧，我睇完都覺得哇，呢、這個人嗰個即係心思細密咧， 係好細，係 真係好緊要。因為咧，佢開頭點咧？佢原來本身一個即係醫治。都唔話醫治，因為佢本身好多個病人嘅咁、樣。咁佢手上面好多病人時候，佢直情揀，佢話咧有咩辦法係可以揀到研究靈魂存唔存在咧？佢就針對性咧揀咗一啲叫做氣管癌嘅病人。佢淨係揀氣管癌病人。 你諗下，仲要研究呢啲嘢嗰時咧，有幾多人會笑你？你諗？ 係啊， 你仲要可以唔理嗰啲人，繼續堅持自己。 仲要同啲氣管癌嘅病人係講明。 呢、啲就真係叫 never give up 啊！ 係啦。有冇人我 真系咧，都几多大佬 啱。咁咧之后咧，咁佢就拣咗啲气管癌嘅病人咧，就做对象咧，亦都同我哋讲明噶啦，即系你，即系佢哋都已经知道自己嗰啲病人知道自己咪就快死，但系就被容许佢去做一个实验嘅。咁佢哋揀咗啲病人嘅時候，佢點解要咁樣揀呢？就因為佢知道所有嘅氣管癌嘅病人嗰個死亡嘅過程咧，臨尾嗰段時間係比較慢啊。佢就唔會好似平時突然間心臟病發咁，你就係啦，咁你就做唔到任何實驗，記錄唔到任何 data 啊嘛。佢就唔係，佢就揀咗氣管癌。去到末期， 哇！佢仲要首先研究咗邊一個病係可以有機會俾佢研究。 冇錯，咁佢就製造咗一啲嘅病床咧，就係、是、可以測試嗰個重量嘅，即係例如嗰個病人瞓喺個床嘅時候咧。咁就一路咧係有床嗰、那個即係嗰個重量嘅記錄嘅，佢敏感的程度到點咧？即係每十六分之一， 真係一個磅咁樣。 係啦，冇錯，一個床嘅磅咁樣嘅。佢十六分之一磅嘅變化咧，佢都可以記錄喺嗰個儀器度嘅，即係準到咁嘅。咁佢就有佢開頭已經做咗大概五六個嘅。呢、這個嘅即係氣管癌嘅病人嘅記錄啦，佢仍然好詳細形容。佢認為點解要咁樣記錄法咧？就是、因為佢話每一次呢啲癌氣管癌病人 一路輕落， 係啦，一路死亡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係一路會輕落，係因為第一個肌肉開始收縮。咁呢樣嘢就係因為之前人反對嘅嘛，就話扯你話死之後啲輕咗，梗係輕咗啦，因為佢呼吸嗰啖氣咁咪冇咗，或者佢可能膀胱裏邊有尿液可能排出嚟咪輕咗。佢就完全將所有嘅嘢都計埋落。 計埋落去，睇下佢輕咗幾多咯，再要， 即係包括可能成個過程，例如可能死嗰個過程由可能佢講緊係觀察嗰個病人咧，係講幾個鐘頭咁觀察㗎，即係每一個鐘頭佢計到原來係每一個鐘頭原來嗰個病人係嗰啲肌肉係收縮咗少少，點樣開始 嗰個比率係幾多，即係每以時間計個 percentage， 跟住到最尾個臨死嗰一刻睇下嗰個 percentage 有冇唔同。 係啦，冇錯，即係突然間明係逐步降低嗰個。 咁其實最準係咪應該去臨死之前同死之後嗰、那個？ 個 point 啦，係啦，冇錯啦，佢而家就將嗰個 point 咧就做記錄嘅，因為佢計到最盡嘅時候，發覺咧嗰個 point 一 click 落去嘅時候咧，佢而家即係佢研究嗰個 case 嘅時候咧，就發現喺啱啱順住落去減少重量嗰個位咧，突然間當嗰個人真係嗰刻死咗，斷氣嗰刻死咗，佢原來咧係會少咗四分之三磅，即係差唔多近一磅，近一磅嘅重量啦，包括佢甚至例如佢如果佢個膀胱係有尿液，佢係計埋個尿液嘅重量㗎，即係佢唔會 miss 咗呢啲嘢，佢會繼續咁樣。但係咧，佢就如果嗰刻冇咗嗰一磅啫，但係個屍體繼續會縮嘅時候咧，就物都係順序落去減磅嘅。但係嗰一刻咧係突然間冇咗大概一磅嘅。咁佢做咗咁多個實驗，發覺咦都係咁嘅情況喎。咁佢覺得咦喂，而家講緊可能呢個咧就係個所謂嘅靈魂嗰個重量 個數， 冇錯啦。咁但係咧，佢為免啊，佢即係我覺得呢個人係呢、這個 Duncan 係好叻。佢為免咧有人會 challenge 佢呢個嘅實驗咧，佢之後咧做咗一樣嘢咧，係我發夢都諗唔到。 佩服嘅。 佢之後點咧？佢做咗呢串實驗之後咧，佢攞咗幾十隻狗，大大小小有十八磅至到七十磅嘅大狗細狗，做咗同一個實驗，即係話當嗰只狗由佢幾個鐘頭開始病發死。到佢死嗰下，佢就係睇佢個死嗰下 有冇个重量嘅降低。 嗯， 佢发现所有嘅狗只， 无论佢几重， 无论佢几重，佢、死嗰刻 都系冇四分 之一，都系冇少到磅数噶。 哦， 即系话个狗嘅尸体咧。就算佢有狗都有呼吸噶嘛，都有尿液噶嘛，然后冇影响到个磅数，而只有人类系有影响到少咗嗰一磅， 即系只有人类有灵魂， 冇错啦。即系佢成个实验系要揾埋嗰个假设，就系话个动物 ，OK， 我试埋动物，但系嗰几十只动物里边咧，死嗰刻咧，原来个磅数系冇减少嘅。 因为呢啲人几伟大做啲嘢，即系做咁多个实验，只系为咗话个答案俾你听。其实一秒就话咗个答案俾你啦，一秒就做，但佢做可能十年咯， 系啊， 做十年系为咗一秒嘅啫， 系啊，即系佢要证实话俾你听，其实原来人类系有灵魂，同埋有重量。 哇！啲人咧，如果你识到嘅话咧，一定要同佢做朋友，不停咁学习佢哋嘅做人嘅态度。 冇错， 吓、钱系其次，学佢嘅嗰个毅力。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没错。 离开他的三天前，左眼皮跳了几遍，那是否师父还需要时间？遇上他的三天后，听见你似的流言，你该怎么选怎么拒绝？我看着别人的爱情总有最好的祝福，最爱的剧终要体验出。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就看你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Easy come easy go， 没有谁能来谁就不能过，永远有多久没有Easy come, easy go， 别挡在别人幸福的门口。如果还有一点难过，那只是因为天气的错，别想太多。是否还需要时间？遇上他的三天后，听见你似的流言，你该怎么选怎么拒绝？我看着别人的爱情总有最好的祝福，最爱的诅咒就体验出。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 Easy come easy go， 没有谁能来谁就不能过，永远有多久没有人回答我。 Easy come easy go， 别挡在别人心底的门口。如果还有想太多， 天气的错，别想太多。 今天叫做 Easy Come Easy Go， 他是张志成。 Easy Come Easy Go， 收到个 fax 就由这个美国 fax 来的，就是 Billy Ng， 我想他应该是在这个 online 听紧，是吧，听紧这个直播应该是。首先多谢你先，在美国408的地方应该是东岸来的， 应该东岸。 因为 Florida 407啊嘛，打佢电话 要 407 08，咁佢就话咧，佢有个好 personal 嘅 experience 咧，就系关于呢个灵魂出窍嘅呢个 topic 嘅今晚。咁佢话如果我哋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打去美国揾佢，我哋绝对有兴趣。不过我哋因为呢个身为呢个低层嘅职员咧，系绝对唔会有港台呢一个长途电话嘅 code 嘅。咁如果而家我嘅监制或者任何人听紧嘅话咧，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下有冇人听啦，即系电台嘅高层系嘛，咁啊睇下有冇人听啦。如果听到嘅话咧，唔该，可唔可以？我阿文海同我都好想打俾呢、這个， 想知佢嘅经验系点样 吓、啊？因为咁啱你讲呢个 topic 就 Uncle Ray 行过，唔知佢有冇 call 咧？ 咁巧 吓，咁如果即系电台如果有任何嘅朋友听紧嘅话，我希望唔该大佬，或者小姐系嘛，打个电话翻嚟直播室话个 call 俾我听，咁可能会记住迟啲都 有得用啊 嘛，唔系真系唔会用，我信我人格， 系好 信我人格，好吧， 好 系咪先信，即系真系唔会用你嘅。咁我都好想打俾佢，但系而家剩翻20分钟，唔知会唔会有人听嗱，大家可以听住睇有冇人听，冇人听就真系冇人听啦，系嘛， 不过唔紧要，不过我都想讲啦，即系虽然可能Billy讲唔到佢嗰个经验啦，但系咧，我又想讲下我屋企人咧，其实都有一单咁嘅经验嘅。 哇，咁邪灵 系啊！呢单经验咧就当然系我未出世之前发生嘅。咁啊，嗰阵时咧，话说咧系讲紧我外公。我外公咧就系佢本个即系喺即系大陆河北省嗰边嘅人嚟嘅，后来去咗上海啦。咁佢一个我喺我眼中佢系一个非常之叻嘅人嚟嘅，即系个乡下出醒，冇读过书，但系佢系自学系。識英文識日文是非常之叻，即係仲要係一個西廚嘅廚師好叻。之後後來就嚟香港，之後咧就原本諗住移民去巴西嘅，即係你嘅第二故鄉。咁但係咧，因為驗到原來係肺癌肝癌，係咁咧就冇得去啦。咁亦都後末期嘅時候都喺香港，即係香港醫院嗰度度過。咁咧嗰陣時就係大概係1962年度啦，1962、1963年嗰陣時啦。咁就佢喺玛丽医院，就喺嗰陣時，我外公啦，就喺嗰邊就臨尾嗰幾個月就喺嗰邊即係做治療啊等等啦。咁嗰件怪事就係咧，佢當時就差唔多去到埋尾都已經冇得醫㗎啦。咁大把包括我媽啊、舅父啊、我外婆啊，全部都喺個床邊咁樣㗎啦。已經等到最後一刻，咁醫生到最後尾證實咗，哦，就心跳就停咗啦，乜嘢都冇咗啦，就冚咗嗰個。快報啦咁樣啦，即係以前嘅醫院係比較有人情味啲嘅，即係以前係冚咗之後咧，仲有長時間可以同，即係你可以陪住個親人噶嘛，即係而家係難啲噶嘛。咁冚咗之後冇耐，竟然咧可以係無端端，我外公咧係喺嗰個牀嗰度咧係起咗身。 哇！嗰啲係咪叫做咩回光返照啊？ 但係係啦，即係當然咧，你可以。形容為回光返照就係因為咧，佢竟然係原本係已經醫生證實咗佢死亡，而突然間佢可以醒翻。咁佢醒翻嗰刻咧，就佢正有嗰個講，快啲叫院牧，即係住院嘅牧師咧嚇過嚟。咁無端端第一句又叫個住院牧師過嚟。咁過到嚟咧，個住院牧師就嚟到啦咩事啊咁樣，即係都揾到嚟啦。咁我個翻山嘅外公咧就講。我要受洗，我要即系信教咁样，咁啊个住院牧师都唔知咩头咩路，咁既然你信，咁咪帮佢吓，即系受洗啊，咁啊做咗信教咁样啦吓，咁即系咧，当然咧，我阿妈我外婆就当然问佢，喂，你发生乜事啊？咁样，佢话其实咧，佢喺嗰一刻突然间即系死咗嗰刻，真系死咗嘅，即系证实咗系医生话佢已经。停心臟停頓等等，咁佢就原來就同以前聽過嗰個講法都一樣嘅，就係、是、咧，竟然咧就有一個咧去到一個隧道，咁、那個隧道咧就竟然咧係一路咧係一個好黑嘅隧道啦，咁完全係見唔到任何嘢啦。 咁之後咧就好遠好遠，即係同以前講個講法一樣咧，就係、是、個好白嘅白光喺個盡頭嘅。咁、我事先講明就係我個外公咧係完全冇宗教信仰嘅，係一啲宗教信仰都冇嘅，佢係唔信任何嘢嘅。咁佢一路行到盡頭嗰陣時咧，嗰個我哋嗰家人覺得好搞笑情況就係、是，佢經過盡頭見到有個人企喺度 嚇，嗰、那個你未領未未受洗喎、 啊，嗰個咧佢認為佢見到嗰時呆咗，因為咧佢見到嗰個咧佢即係我外公講翻出嚟啫。啊耶稣企咗喺度，即系呢个系我外公佢即系醒翻嗰时同我啲即系屋企人讲嘅。佢话我见到耶稣喺度， 但系呢啲会唔会系嗰啲即系回光返照嗰类嘢？ 唔知道，真系唔知道、因为佢实在系即系医生证实佢死亡啊嘛。咁之后咧就佢话，所以突然间嗰刻咧，但系嗰个耶稣系冇同佢讲嘅，讲乜嘢嘅？即系突然间咧，佢就好似被吸翻转头咁咧，就喺嗰个病床度。醒咗，咁啊醫生當佢之前亦都同佢搶救呢樣嗰樣啦，咁後來就佢叫遠目啦，就幫佢即係做教徒啦咁樣，之後咧就過咗都一段時間，即係個零禮拜度咧就已經亦都係真係正式死亡嘅。咁成件事就幾匪夷所思嘅，即係喺我外公身上發生，但係係都係瑪麗醫院裏已經有記錄嘅。咁所以成件事會覺得，喂，哇唔係啩，即係。 都幾誇張， 係幾誇張噶，同埋佢本身係冇任何宗教信仰嘅人添。 嗯， 即係佢因為佢認到嗰個係耶穌，因為佢以前喺上海做嘢住噶嘛，即係都好多教堂嗰啲噶嘛，變咗，咦，咁都得喎，所以真係成件事係比較匪夷所思。 咁、首先我好多謝嗱嗱林啦， 係 有呢、這、一個係呢一個咧就係 密碼 密碼啦。咁陣間我就會影印啦呢個 港台密碼。 咁我亦都親手咧就攞到呢個密碼啦。咁啊唔該曬嗱嗱，幫我哋現場即刻打咗電話。咦，真係俾個密碼我，信唔信得過先？有密碼在手啊，世界通行啊，而家係好咁啊，睇睇呢個阿 Billy 咧喺美國，睇下佢喺邊度先。喂 喂 喂 ，Billy。 系、 喂，你好啊， 喂 ，hello， 喂 ，hello， 喂，你喺边啊？而家 我而家我喺加州嗰边啊， 四零，我四零八系西岸嘅， 系， 诶，系啊， 加州而家都系而家朝头早十一点几啊？十点几啊？ 而家未够十，未 够 十，未 够 十一 点，系啦，十点几啊？咁你未唔使翻工咩？ 我喺屋企做嘢嘅。 哦，喺屋企做嘢嘅。喂，咁你嗰个 experience 系点样？你话即系听到真系灵魂出窍嗰只系嘛？ 啊，系我系我自己嘅本身嘅经历。 系 啊，系住喺夏威夷嘅。 系 系。 我嗰阵时喺夏威夷系读紧书。吓。咁样咧，夏威夷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好多地方咧系好猛鬼嘅。 吓。 嗯嗯。 喺嗰个万圣节嘅前几个星期咧会。有一個嗰啲講鬼嗰啲團，基本上即係話俾你聽，每一個 spot 邊度係有鬼故事出過咁樣嘅。咁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唔知啲嘢啦。咁我第一次我搬去一間屋喺 Waikiki 嗰度嘅時候，我瞓緊覺，我下晝瞓緊覺嘅時候，我突然間聽到有個女仔喺外面講緊嘢，she's in the corner 咁樣，我。咦， 即系个角头， 而家点解咁样？咁样我即系懵懵松松咁样，咁我跟住我就全身已经唔喐得啦，咁样。咁喺嗰次开始之后咧，我成日都会有呢啲咁嘅咁嘅经历。最后屘我搬咗去downtown嗰度。咁有一晚我瞓觉嘅时候，又系突然间我听到出边系好似系喺个走廊度，啲人走嚟走去劈啪劈啪嗰啲，即系嗰啲 暴粗声嗰只， 破鞋嗰啲咁样。佢喺拍皮拍，好似啲細路仔喺度玩啊，好多人喺度嗌啊，係講英文嘅咁樣。咁我覺得好奇怪，咁我想起身一睇嘅時候咧，我已經全身已經完全唔喐得啦。嗰次係好緊要，係完全唔喐得。但係我嗰時當時我覺得冇理由嗰時都係三更半夜兩三點，冇理由我即係我啲同房都冇理由喺度走嚟走去啦咁樣。咁我想喐嘅時候，我已經喐唔到咧，咁我嘗試係用好大力嘅。去拉我的手起身咁样咧，咁我拉得到起身，但系我一望，咦，我只手系仲系垂低喺张床嗰度，仲系垂低喺张床度，但系我自己嗰只手系拉起咗嘅， 即系自己拉起咗自己嘅手咁样， 系啦，我身体本身嘅感觉咧，我只手系拎起咗嘅， 吓，但系其实手系放低嘅， 去望落去咧，我只手仲系摊喺张床嗰度。 哦，即系吊住，你感觉就系吊住嘅手。 系，即系因为你成个人瞓喺度啦，你只手想反抗，想拎起，即系想离开嗰张床咁，想拎起。但系我自己本身嘅感觉咧系拎起咗。但系我睇到嗰只手咧 系摊喺张床嗰度嘅。 嗯。 咁样，我唔敢再喐，我惊再喐，我唔知会成个人会 走 到我身体个躯壳嗰度啊。咁所以我放翻落去。 嗯。 咁即系我试过好多次系咁样就即系过一段时候咧 就醒翻、 就会喐得翻，但系我嗰时系清醒，我系望到，我系只眼可以擘大眼，可以望到周围隔篱， 望到自己嘅身体，直情系 唔系我唔系离开咗嘅，但系即系我擘大双眼咧，可以我系清醒咧，我系见到成间房， 嗯， 唔系瞓紧觉嘅， 嗯， 但系即系我系全身系完全喐唔到， 即系个意思系咪？如果你 我想提起我只手嘅时候咧、啊，我系好用力咁咧，我系提得起到只手， 嗯， 但系我望落去咧，我只手系仲系摊咗喺张床。 个意思系咪即系如果你再大力啲，或者即系再想挣扎离开，你就觉得会成个人系出咗个躯壳 咧？我当时会有咁嘅感觉，所以我唔敢咯， 嗯， 我唔敢，我净系喐起只手我就啊。 哇 哦，咁样真系放翻低， 咁样就 吓 吓，你讲你讲你讲， 我咁即系我当时再过一阵咧，回复翻嘅，但系我喺当时我喺夏威夷嘅时候咧系， 但系你冇见到啲咩隧道嗰啲乜嘢噶系嘛？ 冇，完全冇，完全 唔会见到无端端噶啦。 如果我再如果我再起身嗰时候，我可能要。可以望翻到自己系瞓喺张床度，即系我会怀疑啦，但系 即系你惊会发生， 你净系我净系尝试系喐只手啫， 嗯， 系啊， 哦，哇，好多谢晒你分享呢一个 experience 啦， 嗯， 搞啲咩噶？你做电脑噶？ 啊，系啊，系啊， 咁 free 可以听住电台嘅， 我屋企有播钉。哎，我日日都听住香港电台， 系嘛，多谢你捧场先啊。 系 啦，好咁 你啱啱喺科罗达翻嚟， 我系啊，好好彩啊，翻到嚟。 我嗰时你应该会知道408应该系喺 我以为 亚洲，因为你以前喺 唔系，但系唔系啊，以前415噶嘛，三环至415啊嘛，系啊。 我唔系，我系十分之少对落啲嗰啲。 哦 ，San Jose 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 系即系直谷附近噶， 系啊 ，San Jose 嗰啲掂唔掂啊？啲天气而家系咪又系蓝天啊？你 啊，而家今日系蓝天。有凉风，但系有太阳，好 正，真系阴功，舒服到犀利，真系舒服得太犀利你， 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OK， 多谢你收听先， 拜 拜，咁亦都唔该晒阿娜娜俾咗 call 我，咁咪都会毁灭呢个 call 噶啦，见唔到睇唔到啊， 系，咁其实咧头先咧，即系我谂阿 Billy 咧，佢嗰个就系未正式即系抽离咗嗰个身体啦。咁但系头先我咪讲咗好多，即系有啲个案都系话见到个隧道啊，或者见到一啲亲戚，即系个人喺度等等啦。但系咧，其实唔可以否认嘅就系咧，当中有好多嘅即系记录啦。而家尤其是近十年一啲嘅档案记录咧，医生做即系医生自己记录嘅，有灵魂出窍，即系例如接近死亡边缘而翻山嗰啲人嘅话声称见到去天堂啊，或者见到啲天使啊，等等等等嘅咧，系一部分咯。但系差唔多有20% 嘅咧，唔系见到呢啲嘢嘅，系见到乜嘢咧？系见到头先你最初嗰阵时讲嗰样嘢，就系、是、见到地狱。 啊， 即系但系个地狱咧，即系我哋嘅讲法嚟嘅，即系唔系即系一个所谓唔系一个地底啊， 唔系一个火烧咁 样。唔系嘅，唔系嘅。佢哋形容即系绝大部分人形容佢嘅地狱系点咧？一令即系嗰个佢系突然间可能做紧手术又好，可能系重病又好。佢身體突然間脱離咗之後咧，嗰、那個佢自己嘅靈魂咧就突然間係一轉身嘅，通常一轉身就係一個好大嘅空間。那個空間咧，嗰啲人形容就話佈滿住一啲喺度慘叫嘅人嘅啫，就你唔會知道，你開頭你唔會知道呢度係地獄嘅叫做。咁佢就會見到啲人猛咁喺度叫，或者見到唔知去邊，或者唔知做啲乜嘢。咁之後咧，有啲嘅個案就會話有啲嘅黑色嘅影咧，一嚿嚿咧包圍住成個空間嘅。咁佢就話：你如即不斷有聲音喺你隔離講，你就遲啲會成為佢一份子噶啦， 哦， 一個黑色嘅， 仲有立體聲添。 係啦，咁你只係即係當其實當時有個即係而家喺美國裏面有一個幾出名係以前即係靈魂出竅，即係死過翻山，但係咧就佢去咗一個地獄嘅畫面咧，就叫做阿 Don 嘅一個牧師 啊。 佢以前當然唔係牧師啦，佢以前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乜嘢都做嘅嘅。即係市井之徒啦，咁佢係當時佢淨係一個感覺，因為佢又聽到立體聲，你講得好啱嘅。一邊就話你將會其實成為佢一份子，但另一邊就話其實你仲有得選擇，你可以轉頭， 翻翻转头咁样。咁佢当 时即系唔使死， 唔使死系啦。但系佢即系冇讲到唔使死咧，话你可以翻翻转头。咁当时呢个 Don 咧就觉得，咦，咁喂咁嘅环境都几恐怖、啊。咁佢嗰下下意识咧就拧转面，就行翻去自己个病房，就瞓翻落嗰个尸体度啦，可以咁讲咧。嗰时仲抢救紧嘅，咁佢醒翻。咁当下咧，佢竟然觉得，哇，乜我可以翻到嚟？佢见到个画面系一个所谓佢形容嘅地狱。咁之后咧，佢就觉得，喂，唔系啦，我如果我呢一生真系原来我嗰刻系死咗嘅时候，我系要落地狱嘅话、嗯，不如我去做一啲比较好啲嘅嘢。 啊，即系积啲福。 系啊，积福。咁就去开始去帮人啦，开始去做一啲佢以前从来唔会做嘅嘢啦，从来唔会去接触嘅人啦。咁、 嗯、 于是乎，慢慢咧，而家佢甚至咧系喺美国咧，系自己成立咗个教区。 哦， 系帮人。 而家仲在生。 而家仲在生嘅。咁佢就係一個佢經歷咗佢認為一個即佢因為所有人都唔知道嗰個係咪地獄啦，但係一個環境係全部黑色嘅影啊，啲人喺度狂叫咁嘅畫面嘅。咁呢啲係咩咧？咁所以下個禮拜一要講第二個 topic 啦。 生死有命啊！真係 生死有命， 輪到你，你避都避唔到。 冇錯， 輪到即係未輪到你咧，你點你都走唔到。 Thank you. Love Psychedelico 啊，歌名叫做赤裸的国王。下个礼拜一咧，黑色星期一将会咧就同云海啦，又阿彭程啦，将会讲呢一个咧叫做玛雅文明啊。 系， 相传玛雅文明咧系可以即系喺好耐历史之前咧已经计到我哋而家呢一个即系地球运作紧嘅所有天文地理嘅时间系嘛？ 冇错。 即系譬如九星零珠系几时？咁但系佢哋计到唔知几多月几多号咧？是咁，系玩完晒嘅。 系啦，咁究竟佢系咪真系预言咗我哋嘅末日咧？呢个就唔知道。 好似系2013年嘅啫，好似。 下个礼拜俾你知，唔系2013，我下个礼拜俾你知。 唔知2013咁二月啊？ 唔系，但我下个礼拜同大家 过埋我生日先，大佬喺度。 系咪？ 系咯，2013年。 系未？就十几年。 Okay, goodby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and my